没错， 礼拜五了，结束了一整周的工作，我们干嘛呀？吃，我都这么累了，上了一个礼拜的班了，还不让好好吃饭呢， 可不嘛， 还不让我吃肉啊？ 对，吃顿好的， 哎，对，吃顿好的，不用担心大洋的问题，爱谁谁，反正不用我付钱，还是得我付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呀？是自助餐， 是的， 自助餐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一个人我就交这些钱，我随便吃， 对，种类多。 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吃自助餐的最高境界是嘛啊？ 扶着墙出来。 对，扶着墙进，扶着墙出。好了，那在我们今天新闻客栈的现场哈，给大家请到的就是汉格斯韩式自助烤肉的二位经理，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没了。二位姓什么呀？ 对呀， 姓甚名谁呀？ 来一个详细的自我介绍。 那 我是汉斯格餐厅的经理，我叫岳鹏伟。 我是汉斯格主管后厨，我叫刘海镇。 呵，今天大厨来了。 大厨， 哎呦喂，这我就喜欢大厨，教我怎么做菜。当然了，大厨你怎么空手来了呀？ 朋友来了，欢迎大家去嘛。要跟那尝啊，没法去我们。 那你不让我尝尝呀？ 随时欢迎大家去。 好，那今天咱们先偷客栈微信公众账号上继续和大家进行互动。今天互动的赢的是什么呀？雕。你这磨刀磨了半天，磨的咋样啊？ 免单呀。 呵， 哎呀，多不容易，第一次是吧？ 小样儿。怎样啊？ 怕我 越来越牛了，现在 这刀是越来越长了，感觉没有？ 我发现你越来越牛了。 那当然， 免单都直接带过来了， 在江湖上混，谁没两把刷子呀？是不是？ 哎呦喂！那这样，二位，今天真的雕刚说的，咱们给大家免单是吗？ 对，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啊，提供几个免单名额呢？ 20位。 等等， 20位， 你作弊！你作弊！刚才咱们在节目里说的，这个私下说的还是说10位呢？你上来你就20位？ 因为今天来这儿也特别高兴嘛，所以优惠越多越好嘛。 哦，行吧，那你这一下上来20位，让我这整的没话说了啊！ 对，就喜欢这种大方的。 哎，那所以呢，这一时间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的仙，偷着吃喝的喝，客栈的客栈，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正在全面的为您开通当中哈，您只要关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仔细认真的听我们说话的内容，回头呢我们会这个给大家提一个非常简单的小问题啊，只要您认真的听节目都能够回答上来， 没错， 回答上来之后，我们就会给大家送出这个免单的机会，今天20位，吓死宝宝了，哈哈。好了，那开始哈，来和大家说说吧，那你这觉得，光免单不行啊，你得好吃啊，你要不好吃， 对 呀，你说免单没意义啊，咱们店好吃吗？二位， 必须好吃。 好吃，吃啥呀？ 我们主要的推出就是牛头宴。 牛头宴， 大家很多人可能只听过这个牛头宴，大家见过的特别少。我们是以整只的牛头，又可以供大家观赏，还可以发到你的朋友圈，这样在你的朋友圈里很有面子。还有这个牛舌，都是我们用这个秘制的酱汤，做成的。 等等，整只牛头怎么吃啊？烤着吃啊？ 我们的员工会为大家分割好。 哇，我没吃，雕，你吃过牛头吗？ 我还真没有， 我也没吃过。 我这怎么说呢？我都没近距离的观察过。 所以今天咱们汉斯格烤肉给大家带来的是牛头宴，而且这咱们这个如果说不免单的话，价钱是多少钱一位呀？ 咱们那个原价是59。 原价59。 对， 听着有原价就有现价是吗？ 对，会员价是49。 那我们先偷客栈的， 先偷客栈的听众，只要是关注我们。仙头客栈那个听众就可以直接到我们店内找我们前台，跟他说也是49一位。 哦， 走我们的会员价。 我们所有的仙头客栈的听友朋友到店全部49， 对， 永久有效哦。 对，没问题。 哦，只要仙头客栈还播着，只要咱们汉斯格烤肉还开着，

起，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哆哆哆来咪嗦，像风筝呼啸而去，嗦嗦嗦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来咪西，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公园就要拆去，别拆去记忆，何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公园就要拆去，别拆去记忆，何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是我的翅膀，看世界什么样，多喜欢你在身旁。风吹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仙偷客栈正在为您继续送福利，我是。你们最爱的送福利的四娘。 哎呦，那我是谁呀？ 你是大家最爱的给大家谋福利的貂蝉。 嗯，没错。 今天周五了，你看刚才还有一位听众说呢，哎，我看看这个听众叫什么名儿。这个大家热情太高涨了，有这个四娘这个公众账号啊，瞅着这一会儿的时间就刷刷刷的都在这刷屏了，看来大家对这个肉啊很感兴趣。 没错， 而且都想着来吃这个免费的 霸王 餐。你看这个，哎，老听众了哈，叫吉妈头上有犄角，说了说上个月创下一周吃三天烤肉的历史记录，是因为春天来了吗？这么馋肉啊！你馋，我也馋，大家都馋。 我饿了。 礼拜五了，工作了一个礼拜了，怪累的。我今天就想吃肉，谁拦都拦不住，我还不付钱。 雷 好了，那再次的感谢咱们的汉斯格烤肉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哈。今天哇了不得啊，直接带来了20个免单的机会哈。我们哎说一下这个五名吧，咱们先来公布五名好不好？ 嗯，好。 我们的中奖听众哈，可以赢得免单的机会，59块钱直接免了。第一位名字叫做天，恭喜恭喜， 好恭喜你， 哎，是拼音哈 ，T I A N， 拼起来是天。第二位呢叫做驹子，恭喜 驹子， 对，皇家驹的驹，完了头像还是家驹呢。第三位名字叫做王斌，恭喜， 恭喜， 哎。第四位呢，我的妈呀，这非主流这个字儿有点难认，我依稀辨别，我的火眼金睛看好像是败家子儿庆。是这个火星文哈，恭喜你。第五位名字叫做坤 KUN， 恭喜恭喜以上所有的中奖听众，没有中奖的不要着急，咱们还有15个呢，不着急哈， 下一轮努力哈， 对，下一轮哈。那这一时间我们来请一下我们的二位经理来和我们说说啊，刚才和大家说了，咱们汉斯格最著名的是牛头宴，牛头啊， 对， 那除了牛头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什么呢？ 我们这儿呢，主要海鲜品种也非常多。 可以海鲜， 海鲜呢？ 什么香辣蟹呀？扇贝。刺身。还有一些蛤类。 像鱿鱼啊、切蟹，海鱼，这些都是不限量的，只要你能吃，不浪费，大家随便可以去吃。 哇，海鲜都不限量，哎，那咱们主打的不是海鲜吧？主打的是肉是吗？ 对，因为这个牛头嘛，也比较受欢迎。这个因为清真嘛，我们主要以清真手法做的，然后这些海鲜嘛品种比较多，我们就不主要去推它了。 哎呦，是，哎，所以今天哈，我现在手头上拿着手机看的就是咱们今天推送的这一篇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太馋人了。 没错，而且环境还不错。 对，你看一打开就是一张动态图， 油滋滋的， 哎，而还配个字儿，最喜欢烤肉时候滋滋的声音了。哎呦喂，馋死了哈！这个肉在这个油上面翻滚，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的，把你们的减肥大事、工作大事通通扔到一边去。 是的，中午了得吃顿好的， 吃好的，汉格斯请客，哈斯格，对不起。好了，哎，刚才四娘也这个四娘貂蝉，刚才貂蝉也说到了环境， 对， 哎，我们店的环境怎么样？能同时容纳多少人就餐呢？ 咱们店同时能容纳300人左右就餐。 哇， 好大， 挺大的，然后那最大的桌，比如说我要是公司想要去聚个会，盘个餐。 先生，聚会的话，我们可以划区域的，给您留出位置。 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哈。 对，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刚才你看，这也是我们一位老听众了哈，最近的活跃度特别高，他叫做哎呦，原谅四娘这个手哈，大家刷屏刷太快了， 太热情了。 对，我想找一下听众的留言都找不着，哎，叫被宠坏。他说可不可以给些优惠券啊，我想带着员工去聚餐，联络一下大家的感情，问一下二位可以吗？ 优惠券可以，这只要您可以直接到我们店去咨询，或者打店内电话，8136-8857，您可以直接跟我们店里联系，我们有专门针对团餐的这种，对，这种优惠。 8136-8857， 对。 好，记性，8136-8857，被宠坏哈，可以去咨询一下。而且，其他的这个大家如果说最近你看春天了嘛，开春都想和朋友聚聚餐哈。 对， 你看这个谁请客呢？ 谁都不用请客， 你 保证你的钱包还是鼓鼓的。 对，认真说啊，每次我想请朋友吃饭的时候，我都得好好衡量一下。我真的，因为我是一个蛮喜欢热闹的人的，你不能说你张罗了局儿让别人付钱，对吧？你张罗局儿你就得开钱，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让大家吃好喝好，那一聚会就又免不了喝酒。一顿饭下来呀，人均至少100块钱打不住。 没错。 这个鬼一百，这都是这应该是在不喝酒的基础上人均得100。再喝点酒的话，你说可能4-5个人花个70块钱，哟，太正常不过了。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来汉斯格呀， 没错呀， 人均59块钱，持微信公众账号 先头客栈 49， 对，没错。 哎，再加上如果今天您能抢到免单的话，再给你免一个人的单。还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的一个选择哈。好，那我们的这个环境其实在微信公众账号上也给大家推过了。哎，大家可以直接 可以先吃水果。然后哎呦，这个金碧辉煌的呀，这个 是吧，富丽堂皇的。 对， 跟个五星级酒店似的。 只要现在饿了， 那就太饿了，饿着肚子做节目这滋味难受。 其实有一个，其实吃这个自助还有一个非常好，就是一点就是不怕，对，不能浪费粮食。 对，咱们敞开了肚子吃，但是吃不完的我们也要想想，现在还有多少孩子吃不饱穿不暖啊，对吧？ 我想这也是岳总的一个心头大事了，是吧？ 对，因为咱们国家提倡是也是节约嘛。所以我也希望广大的咱们的群众都可以节约一点。为孩子。 好的。那今天对咱们汉斯格的烤肉感兴趣的听友，都可以直接来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上跟我们互动啦。马上又到广告时间了，继续给大家送出5名免单的机会。参与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自助餐。 没错， 这个先头客栈哈。

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了。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Hello Hello Hello， 欢迎回来。 着什么急呀、啊、吓我一跳。 怎么吓着你了？ 这我脑子里还在想着肉呢，这忽然之间耳机里就传出来你声音特别大的 Hello Hello Hello， 吓死宝宝。 兴奋呢、啊、这不是、 哎、声太大了屌。 马上不就周六周天了吗？是吧、 礼拜五晚上了，我一会儿还得加班。 谁让你 了，我想哭一会儿。 你管我吃肉去。 你不行，你要陪我加班。哎呀好可怜啊、你看现在我们的听众就好羡慕大家，特别幸福啊、已经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了，还有很多人哈、你看刚才有一位听众直接哎呦倍儿牛跟我说，我要中了告诉我一声啊，我下车了。这是已经到家了的，中了完了我还得给人发一私信。好了，那这一时间那个虽然四娘我还在饿着肚子给大家做直播，哎，做完直播之后还得再接着加班，但是给听众的福利不能少，听众是上帝。今天我们带大家吃肉去做客现场的就是咱们汉斯阁烤肉的二位经理，来再次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店。 好了，那谢谢二位哈，这个能看出来的都是实在人。 嗯，没错， 善言辞，完就是大方， 对， 我 好爽、 哎、我就是给 你们去吃， 哎，你让我说我说不上来，哎，你们来吃就行了，我不要你钱， 来店里感受、哎、到底怎么样， 对，你免费来，我不要你钱，你就来吧。倍儿土豪，土豪我们做朋友吧。好了，那这一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一轮的五名中奖听众哈、可以获得汉斯阁烤肉的这个免费吃的机会哈、就直接免单了。挺好啦，咱们今天的第六位清风兮，恭喜你， 好，恭喜你。 第七位晶晶，恭喜。第八位叫地炉飞快， 恭喜。 第九位叫做兜里有钱，哎，就任性哈、 有钱， 哎，有钱，有钱你就把单买了啊，就别在这免单了。恭喜你。第十位这个女孩，哎，名字有点难念、这个开头是个 A， 最后是个兔子，中间是一串乱码。大家知道说的是谁了哈、恭喜恭喜你， 恭喜你。 哎，对了，我在这里也非常由衷的想要号召一下我们听众哈、大家想中奖的呀，能不能把微信名先改改呀、 好记的、好说的、 好写的，你瞅瞅这兔子，我这半天在本上画了只兔子。 让我们四娘好记的、好念的。 哎，对、你看，因为这个咱每次公布完之后呀，我们要把这个中奖名单让店家拿回去，你就像今天的汉斯阁也是、我们要把名单给汉斯阁的老板拿回去之后，这个大家去了之后直接报上你的微信名字，证明是你本人就可以了，咱们对账名单上一看就 OK 了。所以刚才这一位听众啊，你让我画兔子的，我记着你了。好了、那名单公布完了，咱们有刚才有一位中奖听众提出疑问了，哎、店地址在哪儿啊？ 对呀、 问一下二位，来报地址。 哎，咱们烤肉的店的地址就在房山的兴芳大街38号，华冠欢乐城的2层。对， 房山兴冠大街， 兴房大街， 兴房大街，华冠 欢 乐 城 2层， 对， 名字就叫汉斯阁自助烤肉。华冠欢乐城很好找哈。 如果是自驾车的话呀，咱们走这个荆州路。荆州路你导航的话呢，直接导这个欢乐城也可以到这个、还有一个地儿是矿机路口。对，就到我们这儿了。免费停车位。 哎，停车也是免费的， 对， 倍儿好，停车免费，吃饭也免费，爽，倍儿爽哈、那怎么说来着？就是这个 feel 倍儿爽。好了，你看这一位听众，这个小兔子又说了，说我中奖了。对呀、你中奖了，你赶紧把微信名改了，下次改个我好念的小兔子。 好， 嗯，那这个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地址，据我所知还有两家店要开业是吗？ 对，已经开了， 已经开业了， 哦，已经开了，嗯。 对，其他两家店呢，不是这种自助烤肉， 嗯， 是咱们做的这种中式的餐厅， 嗯， 还有小吃， 嗯， 像咱们莲香店，莲香就在苏庄的妇幼保健院的北门对面， 嗯， 就是咱们的，对，就是咱们汉斯阁的这种小吃。 啊，名字呢就叫汉斯阁。 对，名字对，名字就叫就也是汉斯阁。 啊， 嗯 嗯，另一家呢？ 另一家是在长阳的绿地，在绿地的商务办公区内。 嗯， 名字就是汉斯阁， 也叫汉斯阁。 对 对 对。 那咱们另外两家店今天有福利送给大家吗？ 有，一样，也是像像那个关注咱们仙都客栈的听众朋友去了以后呢，免费的送饮料。 啊， 免费 送 饮料， 对。 好的，还有。微信公众账号又爆掉了哈，大家现在不要急，现在咱们还没开始抽呢哈，一会儿马上我们就开始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呢就会给大家进行还有十名哈， 嗯， 还有十名的中奖听众，那这样咱们就一块儿开了吧，一会儿， 对呀，啊，下一段的一起了， 哎，下一段一块开了，那就从现在开始吧， 行，开始了， 从现在开始哈，告诉我们，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 自助烤肉， 哎，对，自助烤肉，告诉我咱们汉斯阁的特色菜是什么，别家烤肉没有的，别家自助餐没有的特色菜，是有一整只大马在那儿是吗？是有一整只什么呢？我就不公布了哈，咱们赶紧从现在开始取前十名。来，听完这一首歌，来自草蜢《飞越千个梦》。广告回来之后呢，将给大家揭晓剩下的十个中奖名单。 保养优惠季开始啦！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尊享工时费五折，一次性购买四次保养，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还赠单块喷漆一次。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阳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0106137777。

想和现实里多能不能兑现18岁给自己的诺言，要对自己好一点，犯不着为了钱加班加到两个黑眼圈，多想要心愿能实现。你就也许要有空间，休息一天，脑力通线，想一想青春期的志愿，睁大好几时间，洗把脸，睁大双眼，规划一下未来的几年，没人敢把你看扁，事业爱情要多么讨厌。你这就是要有偏见，分开一天，等多思念，偶尔见面，感觉会更甜。长长几年，慢慢长夜，有些失眠，没有关系，下一小姐姐。你第一次吻她的脸，休息一天，毛衣偷袭，想一想青春期的志愿。没完成的好几时间，洗把脸，睁大双眼，规划一下未来的几年。没人敢把你看扁。 闲偷客栈， 闲偷客栈， 闲偷客栈， 闲偷客栈， 闲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偷客栈开门喽。 OK， 这时间我们的闲偷客栈还在继续。哎呀，四娘忙得不得了， 手疼。 四娘一直在统计咱们的这个中奖的名单啊。 手疼，我就还有啊，我严重警告我们这些打乱码的听众啊，下次谁再整一些乱码，让我没法念这个名字，或者让我没法写，这逼着我画画的，一概不给。这位听众，我得点名批评了啊！他的那个头像是叫“向着幸福前进”，是这个两个小孩儿这个头像哈、啊。然后这个 A0 对 A0 什么一圈乱码，底下又是0A， 然后是一个男性听众哈、啊。 方块方块，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四娘，我这照着在那瞄了半天。好吧，那恭喜你中奖了，下一次再不改名字就不给了哦。那这一时间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咱们这一期的中奖 的 最后的十位听众哈、为了吊一下大家的胃口，四年我决定先公布5位，虽然我都写完了。 好 了，我们先来公布前5名哈，这个果果妈恭喜你， 恭喜 小宇宙恭喜你，这个名好，天下第一大美妞， 哎呦，这不说的是我吗？ 真不要脸， 恭喜啊， 恭喜。好，第4个叫做老男人，恭喜你。第5个这个等级了吧哈 ，Stone， 恭喜你哈。 好，恭喜你。 这个、Stone 5分钟之前就一个劲儿的在参与互动，说我都已经到家楼底下了，我就在这坐着等你念我的名儿、我都等到现在，你咋还不念我的名儿呢？ 好，满足你，送给你。 赶紧回家上楼吃饭吧。好了，那我们还有5个名额哈，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前我会给大家公布，咱们锁定收听。这一时间哈，我们的这个汉斯格也是今天的金主。 没错、 我们先感谢一下金主哈，金主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免费的名额。那这个金主，我们是不是还有话想说呀，二位？ 对，那我就肯定咱们不能光以这个海鲜呀和这个牛头宴来吸引大家吧。我们 还有什么呀？ 对，这些肉类啊，大家不用说了，什么牛肉、羊肉啊、鸡肉，这些鸡翅、板筋类的都不说了。那还有这个黑椒牛排。对，这个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各类人群吧，应该。因为它比较嫩，小牛排。 还有 这个也不限量吗？ 对，这个也是不限量。 哇哦，因为现在很多自助餐，你说像牛排这一类的，都是一人领一个的，是限量的。但咱们也是牛排也不限量。 对，因为我们这只是就是说需要排队一下，我们这是每人让大家都吃到嘛。 哇哦， 每人就是一份一小份，然后你吃完之后还可以继续再来领取。这些不限量。 好的。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您在吃这个烤肉的同时啊，我们还有涮肉。火锅类 啊， 可以 不仅有烤肉，还有火锅。 对，考虑到这些， 哎呦，那真的好全哦。 对，你可以再单加一个火锅嘛，是吧？这样说那个都可以吃到， 就是可以涮，可以烤，完了还能吃着牛头，还能吃着海鲜，也是很重要的。 对，应有尽有。 对，包括这个水果和糕点就不用说了，还有各种热菜和凉菜， 披萨，像披萨、蛋挞一类的。 就中西结合， 全面， 哎，有中的，有洋的，有菜，有海鲜，就是天上跑的，地不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这个中国的、东方的、西方的，慢慢都有， 没错啊。 嗯，然后呢？ 还有咱们那个酒水，白酒、啤酒、红酒， 啊， 全都是免费的饮料。 那真的是可以说是聚餐的一个好地方了，而且我们团餐还有优惠是吧？ 对，团餐优惠很大。 开春了，很多公司都想要组织一个团建，那团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汉斯阁，这个团餐还有优惠。那么电话呢就是8136885，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去。 8136885。 我说怎么少一位呢？8136885。哎，这个时候想问一下哈，如果我现在手头上有点闲钱的话，我你们 也想干一个？ 哎，你们加盟吗？ 这个可以， 可以。 技术推广、管理、加盟，从开店选址一直到你的店内第一天开业，到后期的一个做活动，我们全都是。一步到位的，由专业人员去跟咱们这边对接，然后后期的这个每就是一到这个一段时间吧，我们也可以去给你提供帮助，比如说菜品提升啊，还有一些店内的一些活动啊，怎么样增加人气啊，这样都是可以做的。目前我们已经加盟了有一家店，在承德。 所以现在我们不仅是针对北京地区，包括河北啊等等， 全国 都可以。 好的，那这一时间也是再次的感谢二位哈，再次的提醒大家，吃自助餐的时候我们要，浩哥说了，说四娘天上跑的是啥？你讨厌，天上飞的，打断我的思路啊！吃自助餐的时候，我们都说要扶着墙进，扶着墙出，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什么呀？注意健康用食，咱不能把肚子撑破了， 对，而且不能浪费， 对，这是最重要的哈。今天咱们二位掌柜的大方， 没错， 直接给大家免单了。那么我们免单的同时，要做一个有素质的好公民，对不对？ 是的。 想想现在还有很多这个孩子们都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啊。 对， 好，那这时间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最后的 剩下的五名 中奖听众哈。最后倒数第五名叫做 Soct SOCTT， 也是个老听众了哈，恭喜你。哎，第六名是个这个新听众，哎，叫做家大小姐。恭喜你。然后倒数第三名这位听众，就我刚说的那乱码了啊，这个头像是什么向着幸福前进的这个乱码， 什么 A0 方块括号。 然后倒数第二位叫做杨洋，哎呦喂，刷了十页屏了哈，给你一个 恭喜你。 最后一个 赛貂蝉 好，方四娘好。今天节目就结束了。 好，是谁呀？